转头有三百。 再请听阎菊鹏演唱的《阳平关》。 将军特意劳转，此事待俺赵云前而往。四将军，去往绝路，当报国恩，何言劳转二次？适才探那报道，曹操受粮者，乃叫将。何在本夏侯渊一勇之父被老将军刀劈马下，按金持马力战张火之头，身强夏侯渊十倍呀。四将军，某家今要斩那张火的头来，你看得如何？朕家哪有长胜之理？哦， 最后是阎菊鹏演唱的《辕门斩子》。 Thank you.